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今天是来唱歌，但我很不快乐，很需要一些什么好让心被温热。今天是唱首歌，让心情疲倦了。 谢谢你用我身体的言语，爱在掌声中交缠，感觉好甜蜜，沉醉在动人弦乐里，和你心灵相惜，如此窝心的支持，更加我有力量去继续。人生难得知己，人生难得相遇，我开心的差一点胡言乱语。你像个魔术师，触动我的心里，我真的好感激你，无法言语。我好想说声谢谢你，用我身体的言语，爱在掌声中交缠，感觉好甜蜜。沉醉在动人弦乐里，